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曼宁，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博，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将进入我们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活力会客厅。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本书啊，这本书是能够改变我们习惯的一本书。那么接下来呢，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一周资讯，我们来关注。为了方便游客前往景区，缓解高峰时期的交通出行压力，北京定制公交推出了5条市区往返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及景区周边巡游定制公交。这条公交专线采用一人一座的形式，单人标准票价从16.8块到20.4块不等。这5条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定制公交连接了环球度假区和国贸、三里屯、三元桥、安贞桥、东直门、西直门、草桥以及北京站等重要交通枢纽。早班车的发车时间基本都在7点到9点之间。每条线路早上有2种发车时间，预计行驶的时间在60分钟到80分钟之间。那么晚班车呢，发车时间也有2种，是下午4点左右和晚上8点半左右。另外，关注北京定制公交服务号，也可以查询了解到更多的线路详情。再来关注一下国庆档的电影，来介绍一部好莱坞科幻巨制电影《沙丘》。这部电影定档10月22号和北美是同步上映的。这部影片改编自弗兰克·赫伯特的同名科幻小说经典，由科幻电影新教父丹尼斯来执导的。此前，这部影片在今年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举行了盛大的首映。影片讲述了天赋异禀的少年保罗被命运指引，为了保卫家族和人民，前往浩瀚宇宙间最危险的星球，开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这场旅程当中，各路人马为抢得亚拉基斯星最珍贵的资源而加入争夺，人性的深处暴露无遗。最终，只有能够战胜内心恐惧的人才能够生存。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北京奥森公园的北园第10届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花卉观赏季波斯菊展近日开展了。波斯菊展呢，将持续到10月24号。奥森公园展出的波斯菊和百日草也是北京城区最大的种植片区。此外，为了丰富公园内的秋日赏花氛围，奥森公园南园西门的入口、仰山西坡等地还种植了大量的各色秋菊。那么北京也是逐步的进入深秋了，公园里的各类彩色叶树也将次第转变颜色，整个奥森公园将呈现一派五彩斑斓的秋日景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活力资讯，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接下来进入到活力会客厅。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了。首先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来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心理部门的图书编辑，我叫向瑞阳。 欢迎瑞阳今天做客我们的活力会客厅。今天呢，你带来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叫《习惯心理学》，从这个书名大家一定就能听出来，它包含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习惯，一个是心理学。那么习惯呢，大家都不陌生了，这是这本书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主要聊的，也就是怎么样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以及克服一些坏的习惯。然后关于心理学呢，其实这本书它就定了一个调，它不是一本鸡汤书，它是由著名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写的一本，以科学依据为基础来教给我们怎么样改变习惯的这样的一本书。 很多人觉得啊，心理学是不是就是我跟你说说鸡汤啊，是不是谁都能说啊，只要言之有理就可以啊。其实呢，今天呢，就让我们这本书的图书编辑向瑞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啊，我看这个名字哈，习惯心理学啊，副标题是如何实现持久的积极改变。哎呀，说起来就感觉很难。习惯心理学需要我们去改变的有哪些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好的负面的一些习惯吗？ 其实是这样，这本书主要针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是比如说每年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立一些 flag， 我说、我们会说今年我要减肥，我要减到多少斤、或者是我今年要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或者是我今年要读多少本书，这种就是我们立了很多 flag， 但是到年底的时候会发现其中大多数都已经倒下了。那么对于这种、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坚持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成为习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些事情成为我们每天都能做的习惯，让我们每天都能吃健康的食品，都能去锻炼，都能去读书，这样让我们的 flag 能够不倒呢？这本书主要探讨就是这些问题。 哦，这个问题需要用一本书来探讨，那说明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这本书可能是从哪个角度，或者是哪几方面，去让我们坚持把自己的良好的习惯去养成呢？ 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告诉我们一点，是我们平时有很多误解对于改变这件事儿、我们想到的改变，比如说我们想要健身想要读书，我们想到的就是一种对抗，就是我们的欲望是我不想锻炼，我想躺着，我不想看书，我想玩手机。但是我们为了对抗这一点，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要在我们的意识中告诉我们，你不要去休息，你不要躺着，你要起来锻炼，你不要刷手机了，你要去读书。所以我们不断的在进行这种理智和情感之间的一种对抗。其实这种对抗对我们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这种对抗正好和习惯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要理解怎么样形成习惯，我们首先就需要理解习惯。那么什么是习惯呢？我们以为就是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我就每天都读书，我养成了锻炼的习惯，我就每天都锻炼。其实习惯的意义不止于此。习惯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想想我们平时有什么习惯，我们的习惯是每天早上起来要刷牙，刷牙之后要洗脸，洗脸之后要穿好衣服，穿好衣服之后吃早饭，吃早饭以后出门。这种习惯它是真正的习惯的点是在于我们不需要思考就能做这些事情 啊，是我们下意识一定要做的。 对，我们真正形成的习惯就是它是下意识的、我们不需要告诉自己啊，你不要做 A， 你要做 B， 你直接就去做它了，这才是真正的习惯。 那我觉得刚才比如说到的减肥啊、健身啊，啊，我个人认为它是很反人性的哈。如果让它形成习惯的话，就是我们下意识就会做的话，我觉得、太难了，是这样吧？ 对，确实，如果是我们之前没有这种习惯的话，要建立这个习惯，就需要我们去有一些方法，所以我们才有这么一本书来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嘛。就是，其实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办法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让我们首先做这件事情，做一次两次，然后再重复，不断重复，重复，重复，这样我们就能够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然后可能在2个月、3个月之后，我们就不需要思考，就可以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了。 之前其实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的流行，叫做21天就可以形成一个习惯。21天可以吗，瑞阳？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这可能也是鸡汤的一种类型吧，就他告诉你21天好像是一个不长的时间，你就可以实现一个你想要的改变。但其实科学研究告诉我们，21天是通常来说是不够的，因为对于不同的习惯，我们要养成它需要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嘛。比如说你要养成一个读书的习惯，可能需要的时间就比减肥或者是健身要更长一些，因为读书好像不是那么刚需的东西，你可能一天不读两天不读也没有太大影响。所以就是说不同的行为之间需要的时间也是不同的。那么通常来说养成一个习惯大概就需要50到60天的时间，这是一个平均而言的数字、也就是大概需要2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是大家想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呢，就需要坚持做它，做2个月。 2个月，比如说啊，在我们这本书当中，这2个月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才能够养成这个习惯呢？ OK， 一开始的时候就像刚才曼宁所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很痛苦，觉得减肥啊锻炼啊是非常反人性的事情。 对， 那么一开始为了让我们能够去做这些事情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奖励，这些奖励是需要有额外的、而且这个奖励呢它必须是及时的，也就是说你做了这件事情马上就获得奖励。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们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或者定了一个目标，说我1个月减肥5斤我就奖励自己一顿大餐，或者是我1个月读了10本书我就奖励自己再多买几本书， 这种奖励其实是完全不奏效的。 啊，为什么？ 就是在美国的健身房里，他们会去就是那些报了减肥计划的人对他们进行了一个侦测，就发现如果定了这种计划，那他们可能会为了这个计划而有一部分的人能够完成这个计划，但是在这之后他们会马上反弹。比如说他一个月减了5斤，可能第二个月他马上又胖回去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定了这个计划其实也是没有激励作用的，你需要的是每天都比如说你每天都少吃一点，每天多锻炼一点，你才能够一个月实现减5斤。但是如果你定了这个在一个月之后要减5斤的这计划，大家通常会在最后的2-3天的时候 绷不住， 拼命的节食。就是可能前面他们就还是平时该吃多少该就吃多少，该锻炼就该不锻炼就不锻炼。那么到最后2-3天的时候呢，他们会想啊，2-3天以后我就到了要结算的时候了，我为了减5斤能让自己获得一个奖励，他们会在最后2-3天的时候拼命的节食。 哎，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刚才的想法和你是相反的。我想的是，我前面因为一开始很新鲜很有动力，然后我就一直在坚持，然后到后面最后几天了，我觉得哎，其实最后几天了，我就算吃几顿也不可能就是受不了5斤吧，就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然后我就吃吃吃，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的计划失败了。 那这说明就是减肥对你来说可能也没有那么让你抵触吧，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做下去。所以就是这可能是两类不同的问题。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很难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么就需要有一些奖励。那么这个奖励刚才我们提到有需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需要是及时的，还有一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意外的事情能够让我们感觉特别的惊喜。所以我这里就是可以给大家一个作者，他这本书的作者他提供的一个例子，但是他没有写在这本书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呢，他特别喜欢听哈利波特的有声书。然后但是他又特别想要锻炼身体，但锻炼身体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他就每次锻炼的时候，只在锻炼的时候给自己放哈利波特的有声书，并且这个有声书的章节是不固定的，因为这本其实哈利波特他都看过了，所以听哪一章节对他来说是一样的，但是能够听到就是每次随机播放一个章节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非常一个就是随机的这么一个事件的话，对他来说的奖励就会更强一些。所以他就靠这个每次只在锻炼的时候让自己听自己喜欢听的有声书这一招，让他形成了锻炼的习惯。 啊，那我觉得他自控能力好强啊，是不是？如果很多人就是他就是很喜欢听，然后他忍不住的话就是说，哎，那我今天我先听一张吧，然后明天我在锻炼的时候再听。 所以可能就是他在锻炼的方面的自控力弱一些，然后他在让自己听什么的这方面的自控力强一些，然后他就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让自己实现一个之前实现不了的目标。 那下一步呢？ OK， 刚才我们说完了奖励，然后除了奖励之外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塑造一个环境。我们通常就是会有一个误解，就是我们比如说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吧，我们需要让这件事情显得难一些。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误区，我之前想锻炼的时候我就会想我要锻炼自己的意志力，所以我把健身垫卷起来，我每天要锻炼我都需要把健身垫拿出来铺开，然后锻炼完了再把它卷起来收起来。然后我觉得这样可以锻炼我的意志力，因为可能如果我每天都这样坚持下去了，那以后可能就会越来越容易，我就不会因为一开始它很难而觉得以后我坚持不下去了。但事实是从第2天、第3天开始我就不想把它打开了，我觉得很麻烦。为什么我每天要做这么多事情才能锻炼呢？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让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做。比如说我就把健身垫铺在地上直接就不收起来了。我每天到了点然后看见它就在地上，我直接就去锻炼了。 可以提示一下自己。 对，这其实也涉及一个概念叫做摩擦力，在物理学里大家应该都学过摩擦力的概念。 对， 其实摩擦力它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行为中，就是我们需要越少的认知资源去做的事情就是摩擦力越小的事情。也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把这个健身垫卷起来你每天需要把它打开才能做，其实是一件摩擦力很大的事情。你每天打开健身垫的这个行为就是一个摩擦力。你如果是把它铺在地上不需要每天把它打开才能做，那就会很顺畅。 就更易得。 对，就是你每天做这件事情就会更顺畅，你就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想啊我现在要打开健身垫了， 然后我接下来我要到上面去锻炼，你直接到了点，你直接就上去锻炼了，这就是一个减小摩擦力的过程。 嗯， 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在有一项研究就是在美国的中式自助餐馆里进行的，就是在美国的自助中式餐馆里，研究者研究了一下肥胖的人和瘦的人，就是不肥胖的人， 嗯， 他们在座位选择上有什么特点。然后这个研究的结果非常有趣，这个研究发现就是那些肥胖的人在中式自助餐馆里， 离取餐的地方近是吗？ 对，他们往往会选择离取餐的地方近并且面向取餐的地方的座位。 哦，那就可以实时的看到更新的菜品是吗？ 对，然后那些身材更好一些的客户呢，他们就会坐的离取餐的地方比较远，并且是背对取餐的地方。 嗯， 所以他们就每次吃完了盘里的东西才会去取餐，然后吃到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就停下来了。 嗯， 而那些肥胖的可能就会一直想要去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嗯， 这也是一个摩擦力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于那些肥胖的人，他们坐在那个座位摩擦力就非常小，他们想要去吃就可以吃到。 嗯， 但是对于那些身材更好的人，他们在自助餐馆里坐的那个座位就让他们的摩擦力更大了。 嗯，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及时给自己奖励，第二个就是减小我们养成这个习惯的摩擦力。 对， 嗯 嗯，除了摩擦力以外，其实对于环境我们还可以进行更多的塑造，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人，我们让一个人来督促我们做这件事情，或者我们和一个人一起做。比如说我制定了一个读书的计划，我每周要读一本书。 嗯， 那么如果有一个朋友他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儿，就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说我们每周一起，不一定读一本书，但是我读一本你也读一本，然后我们交流一下读书的心得。 嗯， 这样的话可能就比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更顺畅一些。 嗯， 还有 互相督促。 对，还有就是对于时间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塑造。嗯，如果我们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来做某一件事情，比如说每天到了晚上10点我就要开始读书，读到11点。 嗯， 可能就比我只要求自己每天都要读1个小时书可能就会更有效一些。 嗯， 这些其实都是对环境的一个塑造。我们就是经常我们想要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这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只要我有足够大的意志力，足够强的意志力，足够强的动机，我就能够做成这件事儿。其实我们更多的阻碍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智不够坚定，而是我们周围的环境阻碍了我们。 嗯，那比如说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个孩子在回家做作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给他营造一个特别好的环境，比如说大人最好不要看手机，最好不要看电视，如果大家都看书的话，孩子可能就会在写作业和看书上面更加专注呢？ 是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嗯， 但我回想我小时候，其实我爸妈会让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如果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呢，那就是我爸妈就会把这个房间布置得很整洁，并且在这个房间里只放跟学习有关的东西。 嗯， 这些也是对学习非常有利的一个环境。然后刚才曼宁说到就是孩子，这里我也想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孩子觉得他们很优秀，他们好像特别爱读书。 嗯， 就一起出去玩，他们有空的时候都拿出一本书来看。 哎，没错， 我们就非常羡慕这些父母，觉得他们的孩子 对 怎么就能这么优秀呢？但是我们如果去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 嗯， 他一定不会告诉你说啊，我刚才其实也想玩，我就是努力的克制住了，所以我就看书了。 嗯， 其实他是告诉他这些优秀的孩子，他是告诉不了你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 嗯， 这是就是因为他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他根本就没有想我在这个时候要读书。 嗯， 所以你问他告诉不了你这一点。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其实我们想要的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是让孩子能养成这种习惯，而不是让孩子有足够坚强的心智去抵抗那种诱惑。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然后抵抗玩手机或者是跟其他孩子出去疯玩的诱惑，一定要拿出一本书来看，这不是靠抵抗一种诱惑来实现的，它是靠一种习惯来实现的。 嗯，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在非常明显的就是不论对大人也好还是对孩子也好，手机的短视频啊还有游戏显然是比读书更加有吸引力的。让他们去形成这种习惯本身就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儿啊。 嗯，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人类在千万年间的进化的过程中呢，它就是我们人类就形成了两种动机。 嗯， 一种是就是我们需要去开采，需要去探索环境，需要去劳作，这样来保证我们的生存。 嗯， 这些事情可能很辛苦、很枯燥、很无聊，但是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来让我们生存。 嗯， 我们就把这个称为一个劳作的动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还有一类事情呢，是就是我们做它本身就能让我们很满足，就我们会有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做了它就会很享受。 嗯， 我们可以把这个称为娱乐或者休闲。 嗯，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人类在千万年的进化的过程中，一直就是在这两种动机之间做一个权衡。 嗯， 那么对孩子来说呢，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学习这两个动机之间的权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自律，通常就是说你要抵抗那种现在对你的对就是你现在的享乐对你的诱惑，而要去延迟满足，要去寻求那种未来对你有更大的帮助的事情。 嗯， 就是比如说你不要现在就玩了手机让自己很快乐，因为你玩这样的话你在未来就会吃亏。 嗯， 可能你以后就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成不了一个很好的人。 嗯， 我们是这样想的。但其实孩子也需要学习这两种之间的权衡，也不是说，也就是我们说的劳逸结合嘛。 嗯， 你不能永远只做那些对未来有帮助但是现在很痛苦的事情。 嗯， 你也不能只做现在很享乐未来很痛苦的事情。然后我们的家长呢，就经常会想要帮孩子做这个选择，就是我帮你选了，你就做这个， 我是为你好，你听我的。 对，你就不要做那个。 嗯，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通过这本书想告诉大家，就是要帮助孩子形成习惯呢，就是形成习惯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这两个权衡之间做一个选择的过程。孩子需要自己去做这个选择。 嗯， 他可以通过就是你为他塑造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他在养成习惯的过程中自己就会去想，就是去在这两个之间做一个平衡。 嗯， 而我们的家长如果是总是强调说孩子需要有意志力，需要抵抗诱惑的话，相当于是家长帮孩子做了这个选择。 对，嗯，也就是说我们其实要给孩子培养的是一种他自己做选择的能力和他判断是非的这种能力，而不是说我们直接告诉他答案让他去怎么做。 对， 嗯，那瑞阳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有没有用这本书里面指导的这个步骤去让自己形成一些良好的习惯呢？ 我确实也在尝试，我在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就在督促自己早睡。 嗯， 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困扰现在很多朋友的一件事儿吧。 对， 就是我之前每天的作息是这样的，因为早上九点要上班。 嗯， 所以我每天早上必须得7:30的时候起床，然后我就会在晚上12点的时候睡，但是12点睡7:30起就会觉得很疲劳。 嗯， 但我就一直想早睡，然后我就试过一段时间让自己11:30睡，但是通常都不能成功，因为到11点半的时候总会觉得有个视频没刷完，或者是 现在睡太亏了。 对，就觉得还很早，为什么要睡呢？ 嗯， 然后我从做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想让自己调整一下，调整到11点睡。嗯，早上7点起，然后我就按书中说的进行了一个尝试吧。就比如说我就每天早上都给自己吃一顿很好吃的早饭，如果是就是我晚上11点睡了，早上7点起了，我就会吃一顿很好的早饭。还有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会把手机提前关机，我会在11点的时候就关机，不就即使我不睡，我也不能玩手机了。 哦， 我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实在是没有睡意，我就拿本书来看一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嗯， 然后这样就实施了一段时间，可能有2周，然后2周之后就感觉动机就没有那么强烈了。 嗯， 然后就有一天晚上，然后就觉得好像已经实现了2周了，今天要不就放肆一下、 嗯， 然后当那一天就睡得很晚。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前一天晚上真的过得挺舒坦的，就觉得要不今天也不要要求自己了吧。然后就中断了一段时间 啊， 就又恢复到以前的作息了。嗯，恢复了可能又有1周多吧。然后后来我又意识到了它是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又想要就是 纠正 它。 嗯， 但是我就发现一点，就是纠正它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它会比我一开始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更容易一些。 因为心里已经有这个预期了吗？ 对，嗯，这也是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一个点吧，就是 很多人会觉得重复一段时间，然后中间中断了两次，然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其实重复它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影响就是，重复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中断了，即使中断了，你要再重新开始的话是会更容易一些的。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怕，就是哎呀我肯定坚持不了，肯定会放弃，所以就不开始了。其实只要开始之后肯定是越来越顺的。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点吧，也是通过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总结出来的一个点。然后到现在我就每天作息已经，我觉得已经到现在为止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已经大概形成了一个习惯了。可能在未来的某天我又会放肆一下，但我觉得能够比较好的去调整回来。 确实，那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种早睡早起锻炼身体这样的习惯是大家都觉得很健康但是都很难做到的事儿。那希望大家如果说能够看到这本书里边的内容的话，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吧。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附录，叫做如何改掉经常看手机的坏习惯。这个我特别的感兴趣，因为我前段时间看了我的手机的统计的一个表，然后上面写的是我每天看手机的时间有8个小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之前想的是我工作是比较忙的，我可能看手机的时间最多5个小时，没有想到超了3个小时。我每天工作的时间也就8个小时吧，为什么我看手机也会看8个小时呢？让我觉得非常的难以接受。这个里面哈有这个附录，就是如何改掉看手机的坏习惯。这个我们请瑞阳给大家说一说吧，有没有什么小的诀窍呢？ 关于手机这件事儿，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手机的使用它往往占据我们的碎片的时间，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每天也没花什么时间用手机。 是啊， 但是就是累积起来的时间就很长，因为我们总是时不时的拿出来看一下，可能每次看的只有1-2分钟，然后又放回去了，但是每天就看的次数会很多。这就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可能已经让看手机形成了一个习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环境会触发我们看手机的行为。比如说我们坐在那个办公桌前，然后我们每天在用，比如说白领用电脑办公，然后电脑弹出一个什么提示的时候，或者是收到一封邮件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就是我经常会收到邮件，就是比如说书讯，国外出版社有什么书讯，然后每次收到这个邮件，我就要去点开那个就是邮箱，然后点收件，然后把那个邮件打开，然后因为我们公司的网不太好，每次开那个邮件就会花一点时间，在那段时间我就会拿出手机来看一下。 哦，就是这样，零零散散1-2分钟的时间累计起来就很长了。 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要改用手机的习惯的话，这本书里给的建议其实是比较美国化的，它主要是针对就是很多美国的人会用手机查邮件这件事儿，然后他就会建议，就是你不用手机查邮件，你用电脑查，或者是每天只在固定时间查邮件，然后每天只查一次邮件，查了邮件以后就不要再收邮件了。 因为我们这个作者是美国人， 对，他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改变一下我们的环境。比如说对我来说，我可能以后我就不会再收到一封邮件，我就要一定要去点开它，然后在打开的时候就看一下手机。我可能每天就只看一次邮件，就比如说每天上班的时候看一下昨天有什么邮件，或者是每天下班的时候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邮件。这样的话就是这种无事可干必须只能拿手机出来刷一刷的时间就变少了。这样的话就是我看手机的时间也会少很多。其实就是要改变我们，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是我们要观察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在用手机。因为就像刚才曼宁说，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无意识的。 对， 我们一天有很多时间用手机的时间我们都意识不到，所以一开始就是要先了解自己到底一天在什么时候用手机，然后去看一看用手机的时候到底有哪些触发的条件，比如说有什么环境因素，像对我来说就是收邮件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 啊。 然后当你了解了这些以后，重要的就不是改变用手机的习惯了，不是说你给手机上个锁呀，或者是怎么样让自己就不要用手机，重要的就是去改变这些环境，让这些触发因素和手机之间的联系进行一个改变。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同事给我提出来的建议，我觉得对我还蛮有帮助的，我要分享给大家啊。就是他把手机设为静音， 也没有震动，就是完全没有声音的。因为我们是新闻工作者嘛，我们有的时候会看那个新闻弹窗，看有什么新的消息出现。那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会下很多很多个新闻的 APP， 然后他们每次可能弹出的都是同样的消息，这样的话就会无形中会打断我们工作的这个思路和节奏。那它的点呢，就是我每几分钟或者我每二十分钟看一次手机，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能够必须及时的接到电话才可以，所以他每二十分钟看一次手机。那这样的话有消息呢就统一回复，有邮件呢就统一查看，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减少自己看手机的这个频率。我觉得这个方法对大家来说不妨可以尝试一下哈。 对，静音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另外瑞阳，你应该也是学心理学的对吗？ 是。 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点哈，就是我们作为这本书哈《习惯心理学》这本书的图书编辑的话，一定要懂心理学吗？还是说我懂图书的策划和编辑就可以啊？ 其实像这本书是一个就是国外作者写的书嘛，我们做这种书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去选它的时候，这个可能涉及到两种方式，一种是可能我了解这个作者，或者是我就在国外的网站上就直接看到了这本书，然后我就去询问一下这本书所在的版权公司，这本书的版权还有没有，就是在国内有没有售出，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可以再去议价来谈这本书如果要购买版权的话多少钱。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国外的出版社会定期向国内的出版社来发送书讯，就是他们国外的出版社近期出的那些好书他们推荐给我们。其实对于做策划编辑来说的话，如果是你对于大众的需求非常了解的话，但即使你不懂心理学，你当然也是可以做这个策划编辑的。你可以去找就是国外的书里契合国内读者的需求的这一类的书，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但是可能就是这种没有学过心理学的策划编辑，可能对内容上的把控就没有那么强，他们可能更多的关注的就是需求，就是看这本书的内容简介是不是符合国内需求。比如说国内有很多需要减肥的朋友， 对， 那他就去找一些国外非常畅销的关于减肥的书来引进来出版。但是对于我们学心理学的人来说的话，我们比较在看重的就是这本书里讲的内容有没有科学依据，或者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不是一个心理学研究者，他是不是可信的。刚才曼妮也提到，就是大家对于心理学其实有一些误解吧，可能就觉得心理学一个是鸡汤很多，一个是可能讲的都是一些就是常识性的东西，好像大家都知道一些，可能就 我姥姥也是这么说的。 对，可能就是心理学家把这些话有机的组织了一下，好像就说了很多大道理，然后说出来就显得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其实心理学它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它对于科学研究证据的看重 啊。 定义心理学的一个点是它采用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会去用真人来收数据。比如说我要研究一个现象，这本书里有一个例子是研究自律，也就是自控力和每天的抵制诱惑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心理学家要研究这个问题，他当然不是自己空想然后想出来说啊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我告诉你，他研究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他会去找很多很多的受试者，然后给这些受试者每人发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每天会响七次，然后要求这些受试者每天这个装置响的时候，你就要记录下来自己在过去的半小时里，就是你在过去的半小时里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并且记录自己在这半小时的时间里有没有产生与这个任务相冲突的欲望。比如说我在过去的半小时里我要来录这个节目，然后我可能想到了啊我肚子饿了，我想吃东西，我不想录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一个相冲突的欲望的一个例子。然后就会通过这一个记录，然后并且又在事先或者事后测量了这些受试者他们的自控力的水平，就是用一个问卷量表的形式，然后受试者就在上面勾选一些选项，然后就能够测量出来他们的自控力有多强。然后最后就是把就是每天记录的这些数据得到的一个数字和你的自控力的水平也是一个数字之间进行一个计算，这样就能够得出 到底是自控力强的人是不是更能够抵制诱惑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就并不是心理学家站出来说啊，自控力强的人就能更能抵制诱惑， 不是自己编的， 不是他自己编的，都是通过数据说话来得出结论的。那么我们这种就是学心理学的策划编辑，在选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比较重视这个，就是看这本书里是不是就直接一上来就告诉你啊，这件事情就是对的，那件事情就是错的。就是要看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说的话，每句话都是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的。 那最后你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啊，我们可能从有这个想法到这本书成型，它经历了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这本书我们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就和作者签下了版权的协定，那个时候作者应该都还没有写完这本书。然后我们要先等作者写完，然后我们再在国内找老师来翻译，翻译了以后我们再来编辑加工，然后再最后把它印刷出来出版。前前后后就是在作者写完我们拿收到稿件以后，可能也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他还没有写完的时候，你们怎么去判断这本书是好的或者是能够受大家关注的书？ 我们当时主要是比较看重这个作者他的学术地位，因为这位作者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心理学家。然后他当时是会给一个大纲和每一章简单的介绍，然后我们也看了这个大纲的介绍以后，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好的一本书。他首先他的这个习惯，这个就是契合国内的读者的需求，并且他也有足够的科学依据，所以我们判定这是一本好书。如果你还在努力的为了让自己养成好习惯，克服坏习惯而遭受痛苦，努力的和自己内心的欲望搏斗的话，那么这本书将带给你很大的收获。你将会了解到你可以借助习惯的力量很轻松地实现你想实现的这些改变。 那希望啊，朋友们如果说有想要改变自己的习惯但是觉得非常难的哈，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本书哈，叫做习惯心理学。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瑞阳做客我们的活力会客厅。 谢谢曼宁。 那也希望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大城小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